放你的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办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色类高校建设，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等。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土资源部印发意见，国家将会允许深度贫困地区以出租和合作等方式灵活使用宅基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要联合惩戒出现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不规范行为的境外投资经营者。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将会当作商品一样来买卖。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到6.8%，这也是适航年内的第二次看涨中国。我国物理学家潘建伟入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2017年度十大科学人物。《自然》评论说，在潘建伟的带领下，中国已经成为远距离量子通信技术的领导者。亚投行近日在北京宣布批准白俄罗斯等新一批四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扩为至84个。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雨雪稀少，气温稳中有升，北方地区干燥多风，南方早晚的温度偏低，昼夜的温差在10摄氏度以上。

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刻骨铭心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请问孔府那么贼？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爸爸的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过，出门摔了一跤就会抱怨不休，毁了一天的好心情。上司多给你交代一些任务，你就会觉得好像被针对了，钱少事多，满身戾气。甚至手机只剩下10%的电的时候，发现没带充电宝，都会觉得哇，心情好不安，责怪自己怎么这么没长记性。好像人总是会碰到一些小烦恼去扰乱一天的好心情，那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让你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呢？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想要继续分享给你的是一首让你一听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那如果你的歌单里也有这样的歌曲，可以通过搜索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和我们建立联系，分享一首让你心情好的歌曲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知足》。知足是一种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却觉得它是一种最幸福的状态。

9669微笑提示。 96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今天微笑提示的相关内容。那今天要分享到的第一个消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将会享有住房公积金的待遇了，而且缴存的基数、缴存比例、办理流程等等，都实行跟内地大陆缴存的职工一致的政策。同时新出台的意见呢，也要求各地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要抓紧出台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的实施办法，并且要简化办理的要件，缩短业务流程，完善服务手段。除了公积金方面之外，最近北京的南锣鼓巷也多了一个新的变化。南锣鼓巷地区呢，一共有29条胡同，居民当中中老年人非常的多，行动也不方便。而最近呢，南锣鼓巷的第一个便民中心也开业了，据说可以提供17类便民服务，不仅是蔬菜水果统一从新发地批发市场运来，保障新鲜，在价格上也是以二环早市新民菜市场的价格为标准。而且这个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将南锣鼓巷地区都纳入到一刻钟服务圈当中，惠及周边10000多居民。除此之外，交道口街道也计划共建3个便民商业网点，建成之后呢，能够满足该地区80%的居民购物需求哦。每年到年底变化都是非常多，而且都是好的消息，尤其是跨年演唱会的阵容更是成为了大家最期待的看点。而在2018年的跨年演唱会上，依然是延续了综艺拉动明星的态势。比如说，浙江卫视有《奔跑吧跑男团》《梦想的声音导师团》，江苏卫视有《中国有嘻哈》的 PG1 和盖等等，东方卫视有《天籁之战》的导师团，湖南卫视有《亲爱的客栈》和《中餐厅》的人气嘉宾。那除此之外，大咖歌手也会分配到不同的卫视，跟大家一起跨年。这热闹的跨年当中呢，也不乏有 SHE 合体和 Twins 现身这样的回忆杀环节，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很期待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关注经典9669，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哦。我是秋秋，我们下期再见。

国家卫计委的消息，截至今年，我国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10.5亿人，大病保险政策规定的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代码从现行的10位调整到了12位。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一线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回落。在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组织下，摩拜、唱吧、梨视频等818家网站和互联网新应用平台向社会统一公布举报受理方式。全球著名的波音747大型客机翱翔天空已经将近了50年，近来却陆续的被多国航空公司所淘汰。而在本周，在达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完成飞行之后，该机型也将离开美国商业客运的这个重要舞台。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网站的消息，日前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17年的12月29号开始，召回2017年10月23号到2017年10月2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华晨宝马 X1 汽车，共计123辆。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加强两节期间市场价格的监管调控，着力稳定菜篮子和粮油价格，保障农副食品市场价格的平稳运行。前 NBA 球星科比·布莱恩特8号球衣和24号球衣退役仪式在洛杉矶斯坦普斯中心举行。科比8号和24号两件球衣记录着他在湖人队20年的职业生涯，给球迷们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回忆。 Jump!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秋 也许你会因为一件小事不开心很久，但是也会因为一句话开心到跳起来。比如说一句早安晚安，或者是你今天好漂亮，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之类的，亦或者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够让你开心一整天。其实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所以不管之前碰到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告诉自己它会过去的，多给自己一点安慰，心情呢也会变得不错哦。 我轻轻地朝你靠，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朝你靠，这上梦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还是传说中的城堡，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池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当当当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上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中环江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当当当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今天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上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中环江北唱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黄。一声坦荡荡黄天在上，看我如何做好。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家政服务人员请到了家中，然而想要轻松愉快地找到称心如意的家政人员并没有那么简单。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的老板说要说到的企业呢，解决了这个痛点，而且是一家创立十多年依然保持初心，深耕于家政服务领域，并且让家庭后顾无忧的管家帮。管家帮的董事长傅彦生先生也给我们讲述了他和管家帮的故事。 随着经济的发展呢，大家对生活的这种要求，或者是对一种品质的这种要求呢，应该是越来越高。大家呢可能在家里边有多种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找一个家政服务啊，包括每天要吃什么呀，要到哪里去旅游啊。随着这种需求的这种变化，管家这个词呢，大家呢现在逐步的耳熟能详了。到底管家管要管什么？管家这个词呢，除了也就是说呢，帮助家庭啊，从头至尾，从需求到最后呢，服务的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全程的把它管理好。 有痛点的需求才是刚需，能解决痛点问题的服务才是贴心的服务。管家帮在家政服务领域一直是不断小步快跑，优化创新。之所以能够成为家政领域的佼佼者，他们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从家庭一开始要享受这个服务之前，要详细的研究到底是家里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家里有几口人，多大面积， 包括家里有没有老人，老人有没有慢性病，孩子在上几年级，这些呢都要分析清楚，在这种基础上呢来判断需要到底是一个育儿嫂还是保姆，还是一个养老的陪护，这是最简单的。其次呢，在服务的过程中呢，作为管家要全程的跟踪，对于一些容易出现的问题呢要未雨绸缪吧。所以呢，从初心来说也是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从根上通过管家的模式呢把家庭的服务呢把它解决好。 傅彦生先生认为，现在有很多家庭想用家政服务，但是考虑到安全性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能就不用了。而他建议要加大对于服务人员的招聘把关，严格培训，特别是加强心理疏导，对于服务进行后期的跟踪和管理。除此之外，还要建立起诚信体制。 首先呢，这个人的基础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招工的过程中啊要把住关。第二个呢，要在培训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加大力度，要严格。第一位的呢还是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大家一个心态，基本的一个素养的一个培养。服务的过程中要加强这个管理，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要让广大的这种客户使用者随时的能够知道你所使用的这个服务人员他的基本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家政查这个软件吧，这是一个创新的举措，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用 APP 随时的可以查你所使用的或你将要使用的服务人员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包括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包括以前的一些客户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有了这些基本信息呢，可以说大家呢就是使用起来会更加放心一些。 创新诚信，这也是创业的两大重要的信条。那在现代家政教父管家帮创始人董事长傅彦生的带领下，管家帮始终立足于家政主业，稳扎稳打，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的扩展，打造了属于管家帮自己的家庭服务生态圈，而他们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 作为家庭服务的企业，包括呢作为从事家庭服务业负责人吧，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来说，这几年呢其实我是很感动，作为一个企业呢做了一些可能在社会上略微产生一点好的影响的这些事情，国家呢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包括呢我的获得了连续两届中国经济领航人物，包括生活服务业年度人物，这些呢我觉得都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这点呢我们还是很感动的。 其实让傅彦生先生感动的地方不仅只在荣誉，还有支持和肯定。 特别是今年十九大提出了有8项对这个生活服务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指示，可以说呢让我们呢感觉到在做好这个行业呢也增加了很多的动力。作为生活服务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得到了鼓舞，我们呢有责任呢会更加深耕细作，把相关的这些工作呢把它做好。 正如管家帮创始人董事长傅彦生倡导的管家帮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的服务理念一样，一切以消费者的利益为核心，回到家政服务的本源和初心，做有良心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够生命力更加旺盛和长久。996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如果说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为你的企业宣传，为自己代言，或者是想要冠名996老板说，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也许我们分工不同，职业不同，可能你是警察，是白领，是司机，是医生，也或者你会是一名老师，但是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如果你是一根蜡烛，你就会发蜡烛的光辉去照亮周围的人；如果你是一盏灯，你就会发出最大的光芒去点亮周围。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柔软的良心，这无关于我们的生活、职业和信仰。希望我们都能够用自己的光辉，让这个世界更加温暖。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啾啾。那到底让你一听就觉得开心的歌究竟是哪一首呢？听到这个问题，我想你的心里肯定是有答案的。那我的歌单里呢，也有这样一首歌，不仅是听到觉得开心，而且很励志，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虽然没有很高的传唱度吧，但是特别好听的歌曲，叫做《再见悲哀》。林忆莲的唱功可以说是香港女歌手当中数一数二的了。慢慢听她各种类型的歌，你会发现她音乐疯子的这个称呼呢，真的是名副其实。那除了经典的至少还有你、伤痕、为你我受冷风吹，你还可以去听一听无泪眼、词不达意、对不起、谢谢你等等。专辑的话推荐你听一听那一张不再为商业而操心的盖亚。而今天我推荐给你的这一首再见悲哀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林忆莲让林夕足足修改了8遍。再见悲哀呢，虽然不一定是林夕最爱的作品，也不一定是林夕最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林忆莲的执着和狂想，再加上林夕的才华，这双林合作的作品呢又一次成为了经典，也让那些在失落中的人听完了这一首再见悲哀之后能够豁然开朗。 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经常在聚会和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会说到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记得还在2005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追超级女生，而如今呢，时过12年，已经到了2017年。曾经的超级女生现在也已经是出道很久的老歌手了，比如说继续要来推荐的歌手周笔畅，相信大家认识她呢都是因为超级女生，那年的选手呢也是后来发展最好的一届。那继续要来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周笔畅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谁动了我的琴弦》，同时这也是小柯老师送给她的礼物。这首歌呢是有古今交错、中西合璧的意味，因为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小提琴跟琵琶交织铺陈，流行唱腔演绎古色词境，周笔畅也是用了略带沙哑又充满了质感的音色，赋予了这首歌非常丰富的画面感。 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